我不知不觉又徘徊在从前，秋风悄悄地呼唤，听来竟是孤单，落叶的期盼偏偏左右为难，行走寂寞般跟着飘进灰暗。我不问不问，也许好过一点，被遗憾关在房间，挣扎只是拖延。无望的空谈，一声声的轻叹，回忆查不到怎么摆脱纠缠。找不到方向，我在红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，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。找不到方向，我在红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，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。挣扎只是拖延，无望的空谈，一声声的轻叹，回忆扯不断，怎么摆脱纠缠？找不到方向，我在红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心。 深情，不够高的身影。

问你为何流眼泪，

没饭馆。如果爱不那么深，结局是不是就不会相恋？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。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反正我在进了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昔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不到落幕不会离去。 再不要谁和我对戏，爱若让人幻想记忆，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 换成我在新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昔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直到落幕不会离。 爱上你，天天偏偏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谁和我对戏。爱若让人幻想记忆，只因此生此情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

尘埃，一切当作没有发生，而我疼疼你疼得无怨，如果能仍愿意陪你我一生，让爱继续再继续，要多少的勇气，这次也许还会伤心，不能逃避，记忆无法忘掉我的你。让爱继续再继续，要多少的勇气，也许还会伤心，不能逃避，记忆无法忘掉我的你。 在梦中与你相遇，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？不管是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